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2021年最后一个星期的第一期节目。听起来好复杂呀，不过接下来就如行云流水一般顺畅和简单了。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的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我是汪冰，我又来了。 对啊， 就是这样的行云流水，是吗？这么的自然无缝的衔接。 对，这是在我们2021年，我觉得我整个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吧。我是刘思佳啊，请到汪冰老师啊，欢迎你，汪冰。我想这也是我们所有收听节目的听友，我们的老听友们，可能在脑海当中也一直回荡着的一个声音吧。啊、嗯，一直回荡，说起来有点可怕的样子。 对，希望这种回荡不会让大家失眠，而是有助于大家入睡。而且呢，一定要能醒过来，这是最重要的。其实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做直播的时候，我说在那一年我的关键词就是现在，我忘了那一年可能还没有疫情发生呢哈。 嗯， 现在我就觉得每天能够在床上醒过来，健康的醒来，可能从世界上的人类的群体来讲，我们已经是妥妥的人生赢家了。 对。但是有很多朋友好像都没有意识到啊，这个世界，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正在发生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变化。如果你就是那些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周遭正在发生变化的朋友，那么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生活的实在是太安稳了。可能就这一点而说是令人羡慕的。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呢，你对周围的很多事情是缺少觉察的，那是因为你深陷于自己对于人生的规划当中。反正转眼又到了一年的年底啊，每一个健在的朋友，我们的听友们都还可以收听到我们这个2021年这个最后一周五期的这个节目。这五期节目有什么不同呢？实际上我们在制作节目之前呢，就向大家发出了一个邀请，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啊，以发音频文件，或者是更简单的是留言的方式，当然我们最希望的是发送一段语音，让我们来听听你们是谁，以音频文件的方式发送到节目的邮箱里来。发送什么呢？这是一份年度小结。其实说到年度小结，我在订阅号里头也说了，我其实不喜欢那种制式的啊，单位里头经常会要求你交的各式各样的总结。因为每次接到这种通知，就好像是人为的在本来接续不断的时间长河上啊，就开始截流注罢，好像让你用这个一纸文件一个表格就能够衡量一下自己的人生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但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是非常刻板、苍白和无力的。从2019年的年尾到现在啊，我们整个的人类这个群体已经走到了某一种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可能意识到了危机四伏，也意识到了我们可能对大自然母亲做了太多伤害她的事情，而现在呢，是收到结果的时候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对更多的寻求内在成长的朋友来说，反倒是一个好的契机呢？我们更知道，我们所有的这种内在的满足与进步，对我们的幸福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当我们想要让自己生活得更喜悦的时候，不要向外去求，而要向内去探索。我们没办法，也不必要把真实的人生真的是写进所谓的那些年度总结当中来，也无法用任何考核指标为自己的内在成长打分。不过我们有自己的原地，不是吗？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这一年身心感受怎么样呢？如果一个提醒发出来啊，就是有没有想得起来一本书、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一首歌、一个瞬间呢？所以我们在这儿发出邀请啊，回望即将结束的2021年， 让大家略作休息，并且稍作小结。只要是和心灵成长相关的感悟，无论是你在刚才我所说的那些一句话、一个人、一件事、一首歌当中任选其一作答，还是全部涵盖，还是尽情发挥，我们全部都欢迎啊！可以将自己的感悟录制成一分钟以内的语音文件，发送到节目的邮箱35008107@qq.com， 期待听到大家的声音。而且呢，我在发出邀请之后，今天就已经收到了声音，我们先来放出其中一位朋友的吧。 Hello， 王明哥、苏佳姐、小编，你们好！第一次以语音的形式给你们留言，难免还是有点紧张的。那其实这一年来讲，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呢开始学着去关注自然，而且我特别喜欢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在树林里边行走，喜欢抬头看看那种夏天密密匝匝的树叶，喜欢闻松树的味道。这些细节都是在我遛狗的时候慢慢改变的，也学会了和狗子活在一起呀、啊，和他一起感受这样的时间，而不是一直拿着手机对着屏幕，回一些有用或者是没有用的消息啊，刷一些短视频这样的，啊，那其实我觉得人更好的和自然融合到一起，而不是说要成为世俗意义上更高成就的，或有更好房子的、更高学位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塑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听到这段语音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他也经常留言，而且最近呢，他好像，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他自己的选择啊，他可能不愿意在那个他不太喜欢的工作岗位上，违拗自己内心的工作岗位上再坚持下去了。他刚才说了这样一段话，不知道汪明老师听了以后怎么想？ 其实听到这位朋友的语音的时候，我就更加的想到了他讲到的过去自己的经历。一个人从熟悉的生活秩序当中脱离出来，再次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当他能用这样的语气跟我们对话的时候，我觉得声音真是能传递更多的信息。我读出了他内心的那种镇定和安宁，这可能在这个变化的时代是特别少见的。考虑到他人生当中刚刚经历的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更加难得了。当我们失去了生活中熟悉的抓手和支撑物的时候，我们走进大自然，却能从大自然中得到安慰。但我觉得凡是能够从大自然中得到安慰的人，在我看来也是离大自然更近，离人的本源更近，离智慧更近，更重要的是离生命的真相更近。因为我们从自然中来，自然并不关心我们做了多少工作，对自然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存在本身。 其实我觉得我们2021年的最后这一周的五期节目呢，也是要做成某一种特别版的节目，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回馈给我们的听友。以往呢，我们都是选中一封来信啊，针对他所提出的个人生活当中的具体问题来进行回应。但是既然我们说到了已经到了年底，而且呢，我们也意识到可能我们正在从旧的一个时代走向新的一个时代，而我们面对的绝非坦途，所以呢，我们也自然应该去做一些练习，做一些准备。我们的准备当然也包括啊，能够为自己做的最好的事儿，就是把自己给武装起来，让自己更加生机勃勃的活着。那解忧书房能为大家做些什么呢？无非就是送上一些我们认为有助于大家了解自己、感受幸福的这样一些书吧。每期节目送上一本。那今天呢，就由刚才那位朋友的话，我们也想到了和大自然关系密切的人，古今中外，他们其实都活得既自在又充满了生命力，而且呢，他们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们中的一些人。其实说到底啊，要说这个成就的话，我们如果每一天都能充实和安宁的度过，这本身就是很高的成就了。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人确实有一点特殊，他的名字在历史上是不能被遗忘的，他就是达尔文。而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呢，其实也是当时汪明老师推荐给我的， 所以呢，我先请出汪冰老师来说说为什么要把这本书在年尾的时候推荐给大家，作为走进新年的一个礼物呢？ 哎呀，说到达尔文，我相信每个人都不陌生啊。刚才思佳也提到了，达尔文这个名字是被记录在人类的历史上的。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和这个书里的一段话有关系的。这段话呢，讲的是在达尔文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对他的评价。他的父亲呢，有一次曾经对他大声的呵斥：你整天不是打猎养狗，就是抓老鼠，你这样会让自己和全家人都丢脸的。哎呀，这句话听完了以后，我就在想，有没有想过达尔文小时候他爸爸对他的评价是这样子的。在这本传记当中呢，就由这句话开始了对达尔文一生的追溯。其中讲到他的青少年时期可谓在大人眼中不仅是一事无成啊，还是丢尽了家人的颜面，父亲安排他去学的东西他一样也没有学会。这个放在年尾读，我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在生命中的某些阶段一事无成，在别人眼里也是一个让别人觉得脸上无光的亲戚，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的人生将就此画上句号。 嗯，可能达尔文的老父亲也没有想到啊，在若干年之后，他自己的名字已经不再被记得了，而在书中被称作达尔文的父亲。这就是他当时曾经斥责会给全家人丢脸的那一个儿子，却是这个家庭当中唯一被记住的名字。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这本书就是《达尔文传》。我先读读它的前言吧。这个前言呢，是达尔文的重孙女儿写的，对吧？是萨拉·达尔文博士，达尔文第四代孙女，在2016年9月于柏林写下的。这位萨拉达尔文呢，是一位植物学家，也是研究加拉帕格斯群岛野生西红柿的专家。为了向这位专家致敬啊，我今天在录节目之前还专门吃了一个西红柿，但显然不是他研究的那一种。我们来看看他为了这本介绍他的曾祖父的书《达尔文传》所写的前言。尽情享受大自然的奇妙，永不停止发问。这一天过得开心极了，然而说开心极了，却还难以形容那飞涌而来的万千欢愉。我独自一人在巴西的森林中悠然漫步，寂静与嘈杂以一种奇异的形式交织在一起，在树影婆娑的林间弥散开来。昆虫发出的聒噪之声很响，一到晚上，就连停泊在离岸边几百码远的船上的人也能听到。然而，在森林的深处，当你置身其中，周遭的一切似乎处于静止状态。对于一个热爱自然历史的人来说，像这样的一天带给他的那种强烈的身心感受，或许以后再也无法经历了。经常有人问我，假如达尔文今天还活着，以我之见，他最感兴趣的会是什么？我敢肯定，当他听闻人们发现了 DNA 的消息，他一定会欣喜若狂，因为作为遗传机制， DNA 无疑会力挺他的进化论。我认为达尔文还会狂热地支持保护大自然，当然他不会把自己用铁链拴在推土机上，也不会搬到树上去住。毕竟他是一个谦逊且私底下很含蓄的人，但我知道达尔文一定会像他在19世纪时所做的那样，继续向尽可能多的受众讲解自然界的奇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为广大的普通读者写的，并非针对专业读者。当时这本书甚至在火车站都能买到，而且出版当天就一举售罄。如今在许多人的家里，你都有可能在书架上找到这本书，只不过它上面或许落满了灰尘，而且 也不像出版之初那样会有那么多的人争相传阅。汉娜·斯特拉格写的这本绝妙的书给我们展示了达尔文奋斗的一生，将达尔文私人生活的逸闻趣事及他的各种发明同当今科学和自然保护的最新发展交织在一起，读来引人入胜。达尔文传对关照达尔文的事业提供了一个当代的视角，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在这个星球上的位置。达尔文意识到人类是动物王国的一部分，并提出所有生物都有同一起源的观点，而这也得到了当今科学研究的支持。今天我们应当把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的观点看作达尔文曾提出的那些更为重要的观点之一。我认为我们需要改变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必须紧急调整我们的行为，这样我们才能与自然共生共存。2009年，我有幸参与了一次探险活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次探险让我比以前更接近达尔文。我们搭乘荷兰阿姆斯特丹城号快速帆船，沿着19世纪30年代达尔文乘坐英国皇家军舰贝格尔号的航线航行。该项目出自汉斯·菲尔斯的创意，并由荷兰电视公司组织实施。我们环游世界，去了达尔文180多年前到过的许多地方，包括佛得角群岛、火地岛，当然还有加拉帕戈斯群岛。我们制作了总共35集的电视系列片《物种的未来》。在巴西，那个达尔文曾以他那典型的低调方式对其热带雨林经历大家夸赞的地方，在整个拍片的过程中，我的心里萦绕着两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人类是否越来越脱离大自然了？果真如此，那这对于大自然和人类来说是否很重要呢？我们稍微研究一下文献就会发现一些答案。显然，人类与大自然的联系越来越少了，我们的孩子比我们小时候花在大自然上的时间要少，而我们也相应的比我们的父母花在大自然上的时间要少。这对于我们和大自然来说都是很悲哀的。我们人类整体的生存需要大自然，而我们每个人也需要大自然，因为它使我们更快乐、更健康。此外，研究表明，肯花时间亲近自然的人更愿意参与保护生物多样性。所以对我来说，达尔文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洞见之一就是所有生物都是相互依存的。橡树、红毛猩猩、海洋中的鱿鱼和雨林中的兰花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当然，这所有的生物中也包括我们人类。我们也只是生命之树上的一根枝条，我们与地球上其他生物拥有共同的祖先。照理来说，这一知识将使我们有更强烈的意愿同自然加强联系，甚至使我们对与我们同生共处的其他生物抱有责任感，但现实显然并非如此。人们通常认为要体验大自然就得到遥远的热带雨林去，但其实大自然就在你我身边，就在我们的公园、花圃和当地的自然保护区里。事实上，在加入贝格尔号的团队之前，达尔文就对英国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了如指掌。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地质学知识和他家周围的动植物，这方面的渊深知识一定有助于他认识到他在巴西雨林或加拉帕戈斯群岛所看到的一切与他在英国国内所经历的截然不同。这一点对他掌握我们今天所说的广博的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必定大有注意。例如，今年春天，为了创建柏林地区夜莺种群分布的声音地图，我和两位从事夜莺研究的科学家一起创建了 www.nightingale.berlin 网站。在这里，民间科学家会用智能手机对当地的夜莺进行录音，他们可以将这些声音文件添加到城市的地图上。这个项目不仅让我们有机会与当地的四季变化建立联系，以及在我们之间建立起联系，也让我们有机会与这种非凡的小鸟一起庆祝春天的到来。了解我们本地的自然，可以带给我们一种恰如其分的归属感。在结束了五年的航行后，达尔文再也没有离开英国。自从和妻子艾玛及他们不断壮大的家庭成员搬到乡下，他就很少离开自己的花园和周围的乡野。事实上，他被进化论所积累的大部分证据都是他在当地发现的。达尔文对大自然一往情深，其实大自然是他的灵感之源。正是由于这种对自然的深情，才有了他后来的发现。他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仅涉及情感，还与知识密切相关。大自然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欢乐，也是他获取知识和理解世界的不竭源泉。也许这就是我从高祖父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睁大眼睛，敞开心扉，尽情享受大自然的奇妙，永远不要停止发问。从这封信里，我学到了这个称呼应该不是曾祖父或曾曾祖父，而是高祖父，是吗？所以这个就是萨拉·达尔文博士啊，达尔文的第四代孙女，为这本《达尔文传》所写的序言。序言很精彩啊，而且我觉得他也给了我们生活在当代的人重要的启发。问问王明老师，他们为夜莺所做的那个地图是否也可以在今天的现实当中影响到我们的听友，我们很多收听节目的小伙伴对日常生活的某种观察呢？ 嗯，我们还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实际上当你读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就在想，在我们征集大家的关于过去一年的记忆或者是大家想说的话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用你们的手机去录一下你们所在的环境当中的声音。不是很多人都有机会录鸟叫或者蝉鸣或者森林里的声音，但是你生活中的声音也可以告诉我们你在哪里。我是觉得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会让我们有机会去专注我们周围所正在发生的一切。就像这篇前言最后说的，睁大眼睛，敞开心扉。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是闭着眼睛的，我们的心也是关闭的。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把手机不再当作一个简单的享受内容推送的终端，而是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创作的工具，是不是会获得不一样的体验呢？ 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作为我们开启新年的一把钥匙吧。刚才在上半时段我们已经说了不少了，在下半时段再请汪冰老师着重介绍一下《达尔文传》这本书。 其实说到介绍《达尔文传》呢，我当然觉得一本书啊，被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改变了它原来的味道。说到这儿，我想说一个插曲啊，书为什么要用眼睛去看？因为有些文字信息用眼睛去看的时候，和用我们声音去读是两种不一样的面貌，各有千秋。要是让我用我的语言来分享一下这个书里我为什么要推荐呢？除了刚才我讲到的达尔文的人生的前半段啊，或者说他的青少年时期给我的一个巨大的心理安慰，就是很多的时候有些情况下我们之所以没有机会去发挥自己，是因为我们没有碰上我们的小猎犬号、贝格尔号那艘航船，因为我们还没有遇到适合发挥我们天赋的情境，也就是种子和土壤的关系。在这本书里也讲到了达尔文是如何追随他的热情。其实就像刚才思雅所说到的，他说和自然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幸福。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然的孩子呀。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说倾听内心的声音，其实那可能也是自然的声音。当我们有机会倾听自然的时候，就离自己更近，就可能有机会从这本书里发现，其实达尔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功利的目的在做任何事情，他不是为了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虽然历史已经把他的名字刻录了下来，而他完全是追随自己对大自然的疑问。这个疑问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热爱。我们通常只对自己热爱的东西充满了好奇，而对自己不关心的东西经常是熟视无睹。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很多人的职业规划也是个提醒啊。其实达尔文在这本书当中所讲的他的人生当中也涉及到了他是如何规划人生，如何对待自己的职业选择。虽然可能生计问题不是他的生命中要面对的压力，但他依然要面临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成就感究竟来自于哪里。好，这是我从传记的角度推荐哈。第二个呢，就是我想从知识的角度推荐，因为刚才说了哈，这个达尔文写的《物种起源》在当年的时候连火车站都能买得到。思雅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就心里一惊，我就在想今天我们在火车站能买到什么是不是还能买到像《物种起源》这样的书，还是更多是快速读物，甚至连报纸杂志已经不见了，我们都每个人在候车是捧着自己的手机，当然手机上也可以发生阅读。我只是想当我们对原汁原味的内容都没有兴趣去看注水的内容的时候，可能离真正的本源就越来越远了。而这本书呢，其实也还原了《物种起源》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些内容要素，如果你实在对大部头确实觉得有些触头的话，那读这本书其实也是了解《物种起源》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而且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插图是特别多的，而且是特别精美的。而且这些插图当中不仅有一些是跟达尔文有关的，和不同的物种有关，有一些呢还是选用了一些世界的名画啊，反映的是那个时候的这个科学家他们的某种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非常立体的，能够让我们对历史和大自然的交汇的某一点，而在这个交汇处就站着一位熠熠发光的伟人达尔文啊。然而从书中呢展现出来的又是他平凡的童年时代，开始渐露锋芒的这个青少年时期，以及他是如何在追寻着自己热情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当中完成了他人生的一个巨大的成就的。无论从哪一个维度来说，可能这本书都是会让我们重新去寻找自己，重新对我们生活的环境发生兴趣，不停地发问，培养孩子般的好奇心，不要压抑自己的热情，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可能都是一把开启未来之门的钥匙吧。毕竟我们要进入的这个崭新的时代，从现在看起来，虽然我们在一个凌乱的过渡期啊，但是对未来还是会怀有一些期待，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弹性，这样就可以应对未来一定会来的某种变化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本书《达尔文传》有一点像第二章的题目，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把钥匙，只是可能需要费点力气把它找出来吧。 所以这也是我们送给大家的礼物，是解忧书房推荐给朋友们在2022年如果有空要读一读的这本书《达尔文传》。本书作者汉娜·斯特拉格，译者戴刚，在2020年11月出版，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接下来还是好书慢读，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那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三杯茶》。卡恩也大喊着回答道：“我最好不要告诉你太多，企图盖过枪声。就是说，我们曾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性，有些争执，可能让我们有大麻烦。但芝尔格把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现在举办庆祝会，庆祝送你回白沙瓦的宴会。摩顿森仍然不太相信他，但一把卢比钞票被塞进了他的口袋，他终于相信苦难已经结束。那位额头上有子弹擦伤的守卫踉踉跄跄走向他，笑脸泛着萤火和大麻的红光。他挥着一叠脏兮兮皱巴巴的粉红色卢比钞票，一股脑塞进摩顿森下腕的胸前口袋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摩顿森转向卡恩寻求解释，给你的学校。他对着摩顿森的耳朵喊，所以如果安拉愿意，你可以盖很多很多所。另外几十位瓦基里人也暂时停下来，上前拥抱摩顿森，有的给他带来了冒着烟的烤羊肉，有的同样捐了一堆钱。天放亮时，摩顿森的肚子和下腕口袋都胀得鼓鼓的，八天来紧紧压在胸口的恐惧终于弥平了。满目晕眩之际，他也加入了庆祝的行列，羊肉的油脂从他长了八天的胡子上已滴下来。摩顿森跳着原以为早已遗忘的坦桑尼亚舞步，周围的瓦基里人大声喊着给他助兴。他在狂喜中舞着，放纵地舞着，为那失而复得的自由。一辆样子奇怪的小型车停在了摩顿森家的车道上，溅满泥巴的车体几乎看不出底漆的颜色，特别车牌上写着婴儿捕手。摩顿森走进舒服的家里，惊喜地发现这间宁静的老房子竟然属于自己。每当回家时，这种感觉都要出现一次。他把从市场买来的东西放在厨房的桌子上，里头有一堆塔拉想吃的东西，新鲜水果，还有三四种不同口味的哈根达斯冰激凌，然后转身上楼找妻子。他在楼上的小厨房里，一位身材高大的妇女在身边陪着。亲爱的，罗贝塔在这里。塔拉卧在床上对摩顿森说。摩顿森印象中娇小的妻子，现在像颗过熟的水果一样大了好几号。他在巴基斯坦待了三个月才回到波兹曼一个星期，现在还没有完全适应。他对坐在床边的助产士点点头。嗨，你好。罗贝塔有点蒙大拿的口音，他对塔拉说，我会向他解释的。接着又转向摩顿森，我们刚才在讨论要在哪儿生产。塔拉说他希望在这里这张床上迎接你们的宝贝女儿，我也同意，这个房间有一种平静的力量。哦，我没意见。摩顿森握住塔拉的手，他说的是实话。做过护士的摩顿森很高兴让妻子尽可能远离医院。罗贝塔给了他们电话号码，要他们在阵痛开始时立即打电话给他，无论几点钟。接下来的几天里，摩顿森一直小心翼翼地陪在塔拉身边，弄得塔拉有点烦了，最后只好叫他到外头散步去，他才能好好的睡午觉。经历过瓦基里斯坦的事儿，波兹曼的秋色美得让摩顿森觉得如同置身在幻境。他在附近的街道上漫步，两旁是迷人的树林，公园里还有大学生在跟狗玩飞盘，这是他八天囚禁生活的最好解毒剂。 摩顿森被安全送回白沙瓦旅馆，口袋里塞满了瓦基里人捐的卢比钞票，总数接近400美元。他带着塔拉的照片去了电信局，一边看照片一边拨电话给妻子。因为时差的关系，美国这个时候正是午夜时分，塔拉还醒着。嗨，亲爱的，我没事儿。电话里都是杂音。你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事？我被关了几天。什么意思？你被谁关起来了？被政府吗？塔拉紧绷的声音中充满了恐惧。哦，很难解释，亲爱的。他不想让妻子更担心。不过我就要回家了，再过几天我就可以看到你了。在转了3班飞机的漫长航程中，他不停地把塔拉的照片从皮夹中拿出来，久久凝视着他，让他的面容抚平他受创的心灵。在蒙大拿的塔拉也从担忧中恢复过来。头几天没有 Greg 的消息时，我想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一忙起来就忘了时间。但是他足足消失了1个多星期，把我急得不行。我不断地跟母亲说想打电话到国务院去。 Greg 身处封闭地区，要是他出了什么事，很可能演化成国际事件。我觉得自己非常脆弱孤单，人又怀孕了，所以你能想到的惊慌和恐惧我当时大概都经历过了。他终于打来电话时，我已经开始强迫自己为他不幸遇难的消息做心理准备了。1996年9月13号的早上7点，距他们在费尔蒙饭店邂逅刚好1年，塔拉的第一次阵痛开始了。7点12分，阿米拉·伊莲娜·摩顿森降生了。阿米拉在波斯语里是女性领袖的意思，而伊莲娜则是乞力马扎罗山区的部落语，意思是神的礼物。这也是为了纪念摩顿森钟爱的小妹克里斯塔·伊莲娜·摩顿森。助产士离开之后，摩顿森侧卧在床上，紧紧拥抱着妻子和女儿。他把哈吉阿里给他的七彩托马尔挂在女儿的脖子上，然后笨拙地试着打开这辈子的第一瓶香槟。我开吧，塔拉在一旁看得直笑，把女儿递给摩顿森，接过香槟，橡木塞砰的一声跳开。摩顿森的大手轻轻盖在女儿柔软的小头上，心中满溢着幸福，满到让她热泪盈眶。那间充满煤油味的囚室和这一刻幸福舒适的卧房，还有门外林木扶疏的街道，这一切竟然都属于同一个世界。怎么了？ 嘘。 摩顿森伸手抚平妻子皱起的眉头，然后接过一杯香槟。 嘘。 从西雅图打来的一个电话仿佛验证了那句话，有生必有灭。今或者你想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科尔菲学校完工的照片，摩顿森告诉他自己被绑架的经历，说打算再多待几个星期，好好认识一下自己的女儿，然后再回巴基斯坦。霍尔尼对学校建设进度十分不满，显得毫无耐心。摩顿森忍不住问他究竟为什么如此心烦。霍尔尼一开始还怒气冲冲，最后终于透露他患了骨髓纤维化症，一种致命的白血病。医生说他最多只能再活几个月。我必须在死前看到学校的照片，霍尔尼说，答应我尽快把照片带给我。我答应你。摩顿森的喉头哽住了，他为这位坏脾气的老人悲伤，这位特立独行的老人把如此之多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身上，他必须全力以赴。为了信守对霍尔尼的承诺，摩顿森只和家人相处了几个星期，就匆忙赶回巴基斯坦。那年秋天，科尔菲天气很好，但气温却反常的低，寒冷让村民们早早地离开屋顶，躲进屋里烤火取暖。他跟村民一样，在夏瓦尔外面裹上毯子，爬上山顶，把学校最后的屋梁部分盖好。摩顿森紧张地仰望天空中的阴云，担心一下雪，所有的工作就又得搁置了。好，时间的关系，今天跟您分享到这儿，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 敬上一杯茶，你是一个陌生人。